输了。下场的方瑞一路都在摇头，最善猥琐的他居然被猥琐打败了。善水者溺于水，这根本就是耻辱。 妈的韩文清。 回到选手席上，接过队友递过来的毛巾后，方瑞没有擦手，而是对着座位狂抽，好像韩文清就坐在那儿似的。 如果对手是你的话，我一定不会中招。 方瑞十分诚恳地望着叶修说道。 不会的，你一定还会中招。 绝对不会。 绝对会。 陈果听着有点莫名其妙，但略想了想后恍然反应过来。方瑞的意思，因为韩文清是从来不会猥琐的人，所以他有所忽视，而如果对手是叶修的话，他一定不会忽视。意思就是叶修是会猥琐的，而叶修坚决否认这一点。 什么时候了，你俩还有心情闹？ 陈果拿出老板的样子来训斥二人。 小唐加油，灭他！ 方瑞立即转身朝已经向场上走去的唐柔背影吼叫着，不过在现场的喧闹中，他的声音已经无法穿透目前唐柔和他们的距离了。陈果忧心忡忡，叶修开局拼着消耗所抢下来的优势，现在非但一点也不胜，而且反倒远远落后于对方了。韩文清连挑了星星两人，打苏沐橙根本没消耗，打方瑞这场时间久了点，但一半是用来转圈圈，另一半时间都是他占据着主动。方瑞没有过有效的攻势，只是在抵挡对手攻击的时候争取到了一些交换。最终胜出的大漠孤烟尚有 59% 的生命，这还是韩文清很多时候为了确保攻势简单粗暴地承受了一些本可以有手段回避交换的情况下。 一条三，一条三， 霸图的主场里已经响起这样的呐喊了。在挑完对手二人还有过半生命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很顺理成章的期待。场上，韩文清、唐柔、大漠孤烟、韩烟柔，拳法家，战斗法师。十年前就是这样一组职业，揭开了他们在荣耀联盟针锋相对长达数年的对抗。虽非队友，但这却是韩文清无比熟悉的一个职业。打这个职业他太有心得了。面对叶修以外的其他战斗法师选手，韩文清的胜率高得惊人。除了在擂台赛里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以外，就正经一对一的公平单挑，韩文清未尝一败。在第八赛季的全明星挑战赛，接过一叶知秋的新锐孙翔称得上是新一代战斗法师的最高水准。他向已过巅峰的韩文清发起挑战，最终胜出的也依然是韩文清。眼下他要面对唐柔，本赛季的最佳新人，职业战斗法师。但凡是战斗法师，几乎没有哪个身上没有叶修影子的，哪怕高傲如孙翔，也硬是苦练出了叶修的龙抬头技巧。而唐柔那更是在叶修身边一点一滴成长起来的，脱不开叶修言传身教的结果。可是在唐柔身上，韩文清发现的却不仅仅是叶修的影子，还有他自己的。这个漂亮的姑娘在攻击端的欲望和他一样强盛，和他一样喜欢用暴力直接摧毁一切。进攻，进攻，再进攻，永无后退，不断的进攻，丢掉多少血也不可怕，只要我杀伤对手更多的生命。这就是他们这类人的作风，韩文清再清楚不过。熟悉的对手，熟悉的自己，对抗数年之久的两个影像，此时却在眼前这姑娘身上发生了重叠。这样的对手会有多难对付？韩文清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严阵以待。比赛开始，豪龙破军。没犹豫，没迟疑，进入比赛的一瞬间，唐柔飞快操作韩烟柔发动了攻击。在这张小小的地图上，对于这种风格的两位选手而言，这就好像是百米赛场上发令枪响后的起跑似的。 谁会更快？唐柔。唐柔的韩嫣柔更快，因为一开场后韩文清的选择是回避，以往他从来不会有的态度和选择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已经是一再出现了。这一次呢，因为像清楚自己一样清楚对方的风格，所以会出现这起跑般争分夺秒的出手，韩文清并不意外。换作以前，他很喜欢就在这种地方和对方来一决胜负，看看谁更快，谁更猛。但是现在，韩文清很清楚这种较量反应和手速的环节，自己真的已经无法和年轻人相提并论了。所以他将他所能做到的反应、手速通通用在了回避上。轰！豪龙破军的冲刺好似爆炸一般，瞬间从大漠孤烟身边卷过，未命中。但是指着魔法斗气的澎湃气劲已经带得大漠孤烟的身形有些不稳，但是这全在韩文清的意料当中。大漠孤烟居然借着力道顺势旋身而起，旋风腿扫向韩嫣柔的后背，砰！碰撞声响起，豪龙破军不中的瞬间，唐柔竟然已经取消了技能。豪龙破军这大招发招快，收招也快，可谓大招中的一个艺术。韩嫣柔跟着就已经转身，豪龙破军的冲势甚至还未完全消化的情况下，一记天机挑出，正和大漠孤烟扫来的那记旋风腿磕在了一起。两个角色立时都向后弹去，而后调整再上。两个这种风格的选手遇在一起，进行的果然是一场激烈的对攻战。不过从第一招的交锋中就已经可以看出两人此时所仰仗的不同。韩文清更多依靠的是经验，凭着对战斗法师职业和唐柔这种风格的了解，处处料敌先机，先走一步。而唐柔呢，凭借的就是高超的反应和手速了，往往是韩文清的大漠孤烟先发招，他再做调整，后来追上，不落下风。两人杀得难分难解，瞬间生命就各下一截。这种风格的两个选手对抗中怎会没有激烈的伤害交换？只是韩文清的大漠孤烟生命值虽然略居下风，但是他的身后还有一人。而唐柔的韩嫣柔呢，虽然状态全满上阵，但和韩文清进行这么一番谁也没占着便宜的交换后，哪怕就这样耗死对方，他也将以残缺的状态迎接下一位对手。所以说韩文清和唐柔这种风格的选手并不太适合擂台赛，尤其是季后赛这种多达五人分组对抗的擂台赛。他们勇往直前的攻击欲望导致他们经常会以血换血，以命搏命，能完全压制对手那倒还好，但是今天这场两人都是这种风格，以硬碰硬一下，恐怕别想用较少的生命就击杀对手了。这样打这一局星星会胜，但是整场擂台恐怕结果不太乐观。 哎，小唐， 连陈果都觉得这样打下去会不太妙。 怎么？我觉得他打得很好啊。 叶修说， 霸图下面还有一个人呢， 不这样打恐怕连下一个都见不到 啊。 你觉得小唐和韩文清这样强攻交换胜率大，还是慢下来对方比经验、比意识、比技巧胜率更大？ 陈果愣住了。经验、意识、技巧和韩文清比这些，陈果下意识的就已经有答案了。 一鼓作气还有机会，放慢脚步的话就更难打了。 旋风般的节奏中，这场对决连一分钟都没用就分出了结果。唐柔赢了，但是确实损失也不小。韩嫣柔还有 50% 的生命，刚刚好一半。对拼的消耗谁也没有稳居上风，最后只能说打成平手。对这个结果，霸图观众还觉得挺遗憾呢。他们多么希望他们的队长在季后赛这个舞台上上演一出一挑三的好戏，实现擂台赛的惊天大逆转。不过就算是打到了这个程度，也已经是非常非常出色了。韩文清下场时掌声雷动， 此外，对于唐柔这个敢和他们队长打对攻的新人，霸图粉也算比较佩服。当然，如果他能换个职业的话，那就更佩服了。战斗法师什么的，看着就有一种下意识的厌恶。擂台赛终于到最终决胜负的时候，霸图第五位要上场的选手名字亮起，宋其英，拳法家长河落日。新一代的战斗法师和新一代的拳法家在场上面对面相遇了，但是他们可没有完全遵循前辈们的个性。唐柔的战斗法师虽然吸收了大量叶修的技巧，但是他的战斗风格居然是偏向于叶修的死对头。宋其英呢，据说会是韩文清的接班人，但是他的拳法家却又走的霸图副队，风格上和韩文清一直略有抵触的张新杰的路子。风格在变，但是交锋的主题永远不变，胜负，只有胜负。开场韩嫣柔冲上，没用好龙破军，但依然是起跑式抢攻。只有 50% 生命的韩嫣柔更需要场上优势，而唐柔呢，她所擅长的就是以攻击来建立优势，再加上这样一张单调的地图，除了如此她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手段和办法了。宋其英则很冷静，他的经验虽然远不如韩文清丰富，但是也很清醒唐柔此时需要的是什么。开场的起跑式攻击他从从容容地避过了，而后他没有像韩文清那样立即给予对手反击，那样强势的反击很快就会把双方粘着在一起。虽然对攻是一种很有效的消耗方式，尤其对生命有优势的宋其英来说很有利，但是这不是他擅长的方式，所以他不用。这或许才是霸图真正的风格，不是只知向前，而是顽固地坚持自己。